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老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 灵异说书人张其贞啊，咁啊做咗两集噶啦，咁呢集第三集啦。咁佢咧就号称啦，佢自己系通灵啦、阴阳眼啦。咁诶法力唔高，但系咧成日会撞到一啲事咯。佢系一个编剧教书啊，亦都系做创作嘅。咁嗰啲古仔佢就喺本书里边讲咧，系佢亲身经历。咁今日讲到第三集啦，佢有十零个古仔嘅，咁我哋都可以了解一下。通常嚟讲咧，讲啲古仔咧，我都会当自己系第一人称啦，即系我就变咗张其贞。阴间有个定律，人世间好多蛊惑，好多事。因为咧，我哋想人做好事，所以咧，我哋通常嚟讲咧，会将啲灵异朋友讲到好恐怖，有几恐怖讲到几恐怖。讲有咩事佢哋会报复，当然啦，未必系言过其实，但系咧好多穿凿附会都有。但系有阵时做鬼，佢哋比较简单啲，唔讲大话啦，够义气啦，只要你唔抵触佢嗰条红线，即系同共产党一样，但系佢哋比较准确啲，佢会提你啦，唔好嚟啦，就唔同我哋中国共产党或者我哋。香港政府摇来摇去，一阵间又话嗰条界喺呢度，一阵间嗰条界嗰度，佢哋冇。今日讲呢个古仔咧，都系讲阴间嘅朋友。我今晚咧去咗个镇仔嗰度食饭，因为咧放假无所事事，咁啊四周围咧离开台北呢度行下，嗰度行下，搭夜车要八九点，我索性咧就食埋饭。行到一条后巷嗰度，系啊，后巷嗰度见到有几盏灯着，望埋去，突然间听到一把好凄厉嘅细路仔声，好凄厉，系咁大嗌几句，讲来讲去都系嗰几句说话，嗌来嗌都几句就系，我会乖噶啦，你唔好打我啦，你唔好打我啦，我乖噶啦，我真系听话，嗌到个人都实晒个心。慢慢行埋去，究竟发生咩事？我都想了解一下，睇下帮唔帮到忙。卒之行到一间空屋，系空屋，睇都睇到，唔知佢系空屋，隔篱嗰两间都系空屋，咁奇怪嘅呢、這个镇都算旺啦，啊唔好开名讲边个镇，听到把叫声喺二楼嚟嘅。望入去间屋里面地下啲玻璃门窗烂晒，里面黑麻麻。我另一个头望到二楼喺个露台嗰度，我见到个细路仔喺度喊，几岁大，嗌得好凄厉。我望住佢，突然间见到佢慢慢朦胧咁消失咗，系咪我有幻觉？但系唔系啊，我有阴阳眼。行前几步见到有几间做头发的铺头，其中一间灯光火着，有个女人在那扫地。我走埋阿婶啊，你听不听到啲细路仔喺度嗌？冇啊，唔系、啊、真的、啊、喺嗰度嗌得好凄凉，会不会被人哋非法禁锢啊？你真的听到？是啊，好凄厉。你知唔知道发生咩事？我净系同你讲咋，佢压低咗把声，好神秘咁。佢话咧，净系得我听到咋。我问过其他人，冇人听到。呢附近净系得我听到咋。你听到啲乜嘢？嗌咯， 晚晚都嗌噶。我以为我痴线添，你知唔知发生咩事啊？早几年咧，个细路仔个妈识咗个男人，个男人吸毒噶，又中意饮酒，个妈可能都吸毒，我唔清楚啊。但系成日打细路仔，咁李长啦吓，亦都真系问过。有阵时佢阿妈执落嚟呢度剪头发，我哋都问佢：喂，唔好打到咁啦，细路仔唔打唔得大啊嘛！你嗰个听话，我哋打佢咩？佢唔听话啊嘛！咁你知道啦，我哋外人嚟噶嘛，讲多句就唔好啦。点知突然间有一日咧，佢先生啊，有钱个先生咧，走嚟家访啊，入去冇几耐就冲我出嚟，跟住就差佬嚟啦，做咩事啊？担架抬咗个细路仔出嚟啊！个细路仔咧成身瘀伤啊！我咧偷偷地咧喺啲人中间嗰度咧望埋去，见到啲个细路仔啲手指甲咧俾人掹晒出嚟啊！成手都血啊！十指痛归心，咁点啊？拉咗个老豆老母咯！个细路仔送到医院，搞唔掂啊！话全身有76笪被烟头辣过的地方，胸骨骨折插咗入去个肝度啊，同个脾脏，所以唔喺度咯，系好恐怖。咁你哋冇打藏藏斋去超度呢件事咩？佢哋两个搬嚟嘅，唔系我哋呢度人，同李长商量话：，唉，无谓烧啲钱啦，佢又唔系我哋呢度呢条村啊呢、這个镇嘅人。咁卒之不了了之咯，但我听到咯，我唔知点解听到，你又听到，我话我哋可能嘅磁场同佢近啊，帮唔到忙嘅嘢，当听古仔咯，我笑下离开咗，跟住一搭车翻屋企，成晚冇瞓，净系见到个细路仔个样，同埋好凄厉嘅叫声。他是没什么精神，睡醒了之后电话响，我有个朋友、他有道的学茅山的，他打电来，喂，我什么事啊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几个月都不打个电话来，不是，有些私人要找你帮手，你先加电话帮下我吧。那我答应了他，在这个时候我也都将昨晚我见到的事告诉他听，这样我今晚问你，我了解一下先。跟着夜晚十一点半他打电话给我，他我了解过，我起了同那个小孩子的灵魂呢绑住一间屋，为什么？他老豆老母呢不知道拜什么神，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成屋都是摆到的神像乱七八糟，很麻烦。但是都有些助力的，什么助力？因为有些阴间朋友知道这个小孩子这样，但是他们想帮忙救他出来，但是因为那几个神像很麻烦，麻烦有冇得谂先？冇话冇得谂噶，但我要安排一啲事，我睇下点样，我再揾你。喂，你搞咪得咯？系要你帮下手嘅，呢件事因你而起噶嘛？吞太啊，咁你唔好话俾我听啊嘛。过咗几日，我呢位高人朋友，呢位师傅啦，我哋叫呢位师傅打电话嚟同我讲。我做晒准备功夫，我叫埋几个弟子约埋你，咁亦都同嗰几位阴间嘅朋友啊倾咗计，咁我哋上去嗰度一试，睇下有冇办法令到个细路仔走出嚟，就系咁简单。你觉得简单啫，系咪啊？我特登带你去睇啊，睇下呢场大决战，到时咧。你有阴阳眼噶嘛？你痛噶嘛？系咪啊？帮我宣传下啦！唉，我帮你，你唔系帮我，咩唔系帮你啫？ 你讲俾我听，你唔你唔系想我搞掂呢件事，讲俾我听做咩？喂，帮我宣传啊，等我生意好啲啊，大佬，系咪啊？你都我知道啦，我都系靠呢行搵食嘅。咁你既然讲得出，我做。咁你嘅把握有几高？把握唔高啊，因为咧唔知个一男一女咧请咗啲咩乱七八糟嘅嘢翻嚟，我都冇乜信心。但系咧。啱嘅嘢始终都系要做嘅，同埋过后我谂过一男一女呢班正义嘅朋友啊，阴间嘅朋友都会制裁佢哋嘅，唔系佢两个坐紧监噶啦，呢、这个你阳间嘅啫，佢阴间睇法唔一样，系咪啊？其实系两边事，我哋都搞掂个细路仔先，卒之搞掂晒，今晚。约咗佢，又系十一点半去到呢个镇仔后巷嗰度，着起件道士袍，哇，威风凛凛！我呢个师傅，佢几个徒弟喺度烧金银衣纸，成沓咁高。佢话咧，呢啲系烧俾侧边嗰啲游魂野鬼，叫佢唔好干涉我。我一祭坛嘅时候，间屋嗰几个就会出嚟噶。突然间一阵风吹埋嚟，我望向佢嘅时候，哇！林正英在世，企喺度威风凛凛。佢望一望我，呢阵风就系里边嗰啲人吹出嚟嘅。你企埋一边，慢慢睇，有冇把握噶？冇十足把握，但啲正义朋友会帮我嘅。企咗喺度，见到佢口中念念有词。见到一啲非笔墨可以形容，亦都冇一个真正嘅形象嘅嘢出现咗。跟住见到呢啲超自然嘅事物，即系好似功夫一样，周星驰嗰套，好似有啲空气咁，有啲兵器喺空气中飞来飞去。我望住佢，形容唔出，你话当打机都得，但系。几个阴间的朋友亦都加入战圈，不够胆讲他们拳来脚往，因为看不到，只是见到有些影像在这里，又不清晰。慢慢我见到我这个师傅开始唞大气，过了一阵间静了，其实由头到尾都没什么声音，但在我脑海里面就见到静晒，是静晒。跟住个细路仔喺间屋嗰度行出嚟，师傅望住我，飙紧汗。佢话又过一关。个细路仔望住我哋，慢慢个样子开始变，由灰蒙蒙嘅，慢慢睇落去。开始见到啲笑容，跟住佢几个阴间嘅朋友行咗去，我走埋同师傅讲：搞掂啦，未搞掂，我哋搞掂啦，佢哋未搞掂，佢哋咧，佢哋而家报仇咯，仲有咩仇报啊？佢话你唔觉得嘅咩？譬如有啲人佢作奸犯科，去到坐监。坐到咁上下嘅时候，突然间佢唔舒服，跟住送去医院，话佢个动脉有瘤，冇几耐就爆破咗就死咗。其实呢啲就系阴间嘅朋友报仇嘅一种，有啲甚至刑满就嚟出狱嘅时候，等你受咗咁耐把啦，到最后尾佢唔放过你，突然间话你生 cancer， 照计你喺里边吓、生活正常，食嘢清淡，啱唔啱？不停地有医生看着都有末期癌症的可能，这些就是阴间的力量。你放心，阴间的朋友还义气，我们可以慢慢地看看这场戏是怎样。我看不到啦，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对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 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